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外语广播, 调频 92.3 兆赫, 知北京, 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 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 联合国电台,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 澳洲广播电台,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每周最新传送, 海外动态, 时尚趋势, 华人生活。 环球30分, 与您谈天说地, 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 我是戴蔚然,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会邀请海外的媒体同仁介绍各自的精彩中秋。而今年呢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个中秋节了，德尔塔病毒让一些国家本来已经趋缓的疫情又重新暴涨，人类战胜病毒的道路又多了几分崎岖和艰难。 在这些波折当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朋友格外令我们牵挂。疫情之下，他们不仅要面对病毒的威胁，面对跨洋归家路的遥远，还可能会成为思想病毒偏见和歧视的受害者。中秋之际，我们就要连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中文电台的主播周明明。对他来说，严峻的疫情下，今年这个中秋有些冷清，他也不能回国为妈妈祝寿，非常的无奈。 但是他会继续坚持去孩子们的学校做中文辅导员，要告诉当地孩子，中国是美丽可爱的，中国文化是丰富有趣的，中国人是善良友好的。好，我们就来听明明讲述他的中秋。 好的，蔚然你好啊，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明，在德州中文台，我的位置是在美国的德州休斯顿市的这个位置 Harris County， 也是市中心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区域。非常遗憾的是，从去年疫情开始啊，我们各种各项的活动就开始大大的减少，尤其最让我们这个当地华人心痛的是。 自从我们休斯顿的领事馆被迫关闭以后，这个就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家，娘家就没了的感觉了。往年这个时候，中秋节呀、国庆节呀、中国的春节呀，那都是领事馆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然后我们作为华人媒体和当地的华人都会踊跃的参与。 往年呢，这些都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如今呢，都变得特别的让我们怀念，才知道没了娘家的感觉是多么的让我们的难过啊！所以这又赶上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去年呢本身就是非常的萧条，没有什么活动，今年年初本来以为，哎，这个疫苗都打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没想到呢，这第二波疫情来了以后变得更加的严重。 我呢也因为认识我们当地的一个最大的华人的这个殡仪馆的朋友，前几天还聊天，他告诉我说，他说明明啊，太让人心痛了，一个是他们连轴转啊，就是最近死亡的人数非常的高，而且市中心的这个殡仪馆已经满负荷，不能够。 接纳更多处理的这个事情，已经往他们这儿转移。他们也已经满负荷的运转，所以他说，你们在外面感觉不到这个疫情是多么严重，因为很多人打了疫苗以后，已经解除了口罩令，所以很多人是不戴口罩的。可是事实上呢，在这个殡仪馆这一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 我的朋友讲是跟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是相当的，而且很快医院和殡仪馆就已经超负荷运转，是这么一个现状。所以呢，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也会在我们的德州中文台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这样的消息，就是提醒我们当地的华人啊，做好防护措施。 不要懈怠，因为这个整个的疫情持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大家打了疫苗以后，很多人就懈怠了，还有一些人没打疫苗呢也懈怠了，就是防护措施不力。好在呢，华人相对我们属于在美国各个族裔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最。 比较惜命或者比较听话的一个族群，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有很好的防护措施。所以呢，在这个死亡案例攀升的这个数字里边，真正华人的这个百分比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在现在一个疫情如此严重，死真的就节日就没法过呀。原来还想这个主办的一些活动，这个华人中心最后都被迫取消了，中秋节有没有线上的活动也都是不确定的一个状况。 连日来，美国的日均新增病例达到了17万例左右，每日因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超过了1800例，有超过10万人因为重症而入院治疗。美国全国总计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8万例，接近70万大关。确实，这样的严峻局面使得原本设计好的中秋活动也只能被迫取消了。但是明明说好在走进华人超市，扑面而来的各种月饼种类依然是十分的丰富，样式口味品种又有了不少的创新，节日的美好寓意令大家乐观了不少。 月饼太多了，这一点我们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如果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话，一定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啊。这个休斯顿作为美国的第四大都市，我们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中国城啊，这个大概是可能全美国大城市里面积最大的一家中国城，而且这些年我们的在休斯顿的华人把这个中国城建设的非常好，所以这个无数的华人和亚裔的餐厅，琳琅满目的华人的这个大型的超市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品牌的月饼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所以只有去这里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哎，我们的中秋佳节到了啊，还是非常有节日的气氛。来了美国之后，本身就我们华人是属于少数族裔了，再加上这个疫情本身，平时中秋节除了我们搞大型的这种庆祝活动，领事馆在的时候，平时大多数人还是单个的家庭的形式来庆祝，或者是几个亲朋好友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聚会为主。所以今年呢，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也是很忌讳的，因为像我家里也有两个小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那么12岁以下的疫苗还没有出现，就算我们大人有打过疫苗了，有保护了，它不证明你不会携带这个病毒，所以对孩子们来讲还是风险系数很高的。所以在这个节日也好，或者是过生日也好，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尽量的少聚集。我们大人带去病毒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还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的。 明明说，原本他们计划利用中秋节通过文化展览、文艺表演或是地道小吃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展示中国文化，并向反亚裔仇恨犯罪以及各类歧视现象说不。虽然这些线下活动因为疫情不能举行了，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明明还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播窗口，这就是去孩子的学校做中文辅导员。 是的，这是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德州中文台作为华人媒体，我们的一个社会的职责，就是推广我们华人的文化和传统。因为我的孩子是出生在美国，如果我不去努力的去推广我们的文化，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全忘记，甚至我们的母语都不会讲了。所以呢，我会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往年呢，暑假我们都是全家回北京，让他们去中国的幼儿园，不要有人讲外语的地方，全是讲中文的地方。那孩子2个月下来，这个中文的进步啊，真是突飞猛进，然后也回家能够唱中文歌了，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可是遗憾的是，从去年开始啊，回不去啊，非必要不旅行。这个明年的暑假呢，看上去现在也是不得而知。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作为4岁的孩子缺失了2年这个语言的一个突击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对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最近呢，正好跟孩子学校的校长也有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会做义工去学校里给孩子们当中文教师，教他们中文的课。那么他们的学校是非常好的，就是各个种族的孩子都有啊。每一个作为不同族裔的家长，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去站出来去推广我们的文化。首先，华人的孩子，我女儿他们班上24个孩子，她是唯一一个华人。到了这儿以后，你就会觉得每个人都要 尽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就会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果你不宣传，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你就是会被人遗忘的。以我的想法呢，我觉得这个4到6岁的孩子，他的年龄尚小啊，就是一定要做的生动有趣，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学习到。而我自己呢，本身是一个华人，我的穿着，我的举止，我讲话的样子，我的语气，可能是他们对华人的一个第一印象。所以我会特意的准备，等到上课的时候穿上我漂亮的旗袍，然后呢会打扮的非常中式的样子啊，或者是穿一些唐装类似的样子。然后呢，我会把我们的文字从这个象形文字啊拆解开，比如说这一个家这个文字，我们的文字跟以前的象形文字的这个渊源讲起来，然后呢会结合一些小动物啊，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有关中秋佳节这一块呢，我就会讲一个这个兔子啊嫦娥的这个故事，或者是呢把这个月饼带去，然后给他们展示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圆形的这一个嗜好，我们对于一家人团圆的这种愿望，这种根源会给他们介绍。然后呢会把一些图片，包括我们以前过中秋节的图片，我会展示出来，看我们会团团坐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然后叫有一个很好听的这个名字，我们的月饼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 moon cake， 叫做 月亮饼我想孩子们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连线的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中文广播电台的主播周明明。明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5年，眼下呢，她是2个小孩的妈妈。在工作中，她向听众传播文化；在家庭生活里，也向2个孩子传承中国记忆。这一年来，无论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身旁华人华侨的叙述，亚裔遭到的歧视和攻击，使人感到愤怒和不安。明明说，人们可以通过请愿、游行、上书等等方式，对这种反亚裔的仇恨歧视做出明确的反抗，也可以利用文化传播这样的方式，将更多的有爱的种子撒向社会。好，我们继续连线明明，来听他介绍自己今年的别样中秋。 这个情况确实是从这个疫情啊一开始以来呢，对这个在美国的亚裔，尤其是华裔，是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前呢，华裔在美国虽然数量少，或者是说大家也没有什么太负面的印象，或者说对相对对华裔还是比较友好。那么随着这个新冠病毒的肆虐，一开始尤其是我们上一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这个言论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友好，包括说什么这个什么中国病毒一类的事情，就煽动着一些没有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层次比较低的一些人，平添了对这个亚裔的，尤其是华裔的这种仇恨，认为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事情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而且呢，这个事情它就像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说这个东西你丢出去帮炸完了就没有了，而是呢它不断的在这个一些人群里不断的去酝酿和发酵，然后变得一个，他现在这届总统已经换人了，可是这个言论和这个思想还在很多人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东西海岸，美国的东西海岸加州，相对呢这个亚裔仇恨的事件在东西海岸会发生的很多，那么在德州相对好一些，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像那种什么在街上突然打个老人啊，这个把像纽约这个把老人女士推倒在地上啊，就无缘无故的这种亚裔仇恨，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少。而且呢，德州是很多拉丁裔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最新的人口普查， 我们电台也有参与，这个新出炉的结果，就整个的德州和休斯顿作为美国第四大都市，我们的墨西哥裔就西班牙裔的人口是这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就是大家认为我们都是外来族裔来到美国的，所以大家相对都比较友好。我只能够说从最风口浪尖的那个时候好像稍微往下安定一点点了，就是说那个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频繁呢，你看到这个新闻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事件频发。那么后面呢，随着我们这个反亚裔仇恨组织的工作，包括我们一些其他族裔的人啊，也参与到这一份反亚裔仇恨当中，包括在休斯顿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即使他本人是这个西班牙裔，他们也在力挺我们啊，这些活动我都有去参加。然后韩国裔人我们都站在一起举着牌子，我们到处去游行，然后去市长，我们的休斯顿市长是一位黑人，他也是支持我们。所以在我们整个反亚裔仇恨的这些团体和政客们以及有识之士人们的努力之下呢，这个事情有所减弱，而且呢在执法力度上面啊，这个美国还是这方面非常看重的。他们比如说在纽约就专门聘请了一对亚裔的便衣警察，就是这个脸都是亚裔的人，没有穿警服，穿着普通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穿着普通的衣服去坐地铁，我就等着你来仇恨我，我就等着你来推我一把，我立马就把你抓走，自投罗网。所以这个有力的措施啊，这个使用以来呢，这个在纽约的亚裔的便衣警察，所以这个就有点这个杀鸡给猴看的感觉，一下子呢那些就算是蠢蠢欲动的想要犯法的人呢，有了这个警察的这个督促和这个监督，所以状况呢有所缓解。那我们德州呢，因为这个西班牙裔人也很多，然后呢华人我们一直也都是当地一个就是很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种族，我们的唐人街是非常受各个族裔的人欢迎的。我问过我各个颜色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 Chinatown， 都喜欢我们的中国城，这里有很多的好吃的奶茶呀。所以在这个感恩节一类就是美国人的假期，就他们全放假全关门的时候，只有我们华人是24小时营业，这个 Chinatown 是永不落幕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别的餐馆都关门，美国的节日关门的时候，他们这个不想做饭了，都是涌入我们的唐人街，能吃一顿价廉物美又可口的中餐啊，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状况还好一些。 虽然已经原本计划好的中秋活动举行不了了，让明明很是有些遗憾，不过在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份更多的无奈，那就是不能回到家乡北京参加妈妈的80岁生日寿宴。 哎呀，我的中秋心愿其实是一个圆不了的心愿，就是今年是我妈妈的80大寿，她在北京办一个这个祝寿的活动，所以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是从各个城市飞回北京要准备这个大寿，可是我远在美国回也回不去，而且两个小孩也没有签证嘛。今天好像刚刚听说我的二姐也许因为厦门的疫情也有增加，也可能也回不去北京了，所以这个中秋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妈妈健康长寿，能够有一个这个非常快乐的80大寿的生日，而且呢能够跟在北京的我的哥哥姐姐们能够团团圆圆过一个中秋佳节，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哎，同时呢我也把我最好的祝福送给远在北京和中国的这个亲朋好友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坚持住，我们一起战胜这个疫情，团团圆圆过一个中秋佳节，而且希望永远我们有无数个中秋佳节跟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能够一起团圆度过。 好，感谢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中文台的主播周明明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美国眼下严峻的新冠疫情的防控形势，以及当地的华人华侨呢，因为疫情的严峻，不得已取消了原本预定的中秋计划。但是中秋月饼的供应可是非常的丰富和琳琅满目的，在这个特殊时刻，也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安慰。 虽然今年的中秋有些冷清，很多计划好的活动无法举行了，而他呢也因为不能回国为妈妈祝寿感到非常的无奈，但是他会继续坚持去孩子们的学校做中文辅导员，告诉当地的孩子们，中国是美丽可爱的，中国文化是有趣丰富的，中国人民是善良和友好的。好，祝愿明明的中秋心愿成真，祝愿人类早日攻克疫情，愿我们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呢先提前预祝您中秋快乐，明天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将继续陪伴您。好，明天见。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is 9 a.m. Beijing time.